大家好，我是章子怡。鲜炖燕窝，更多人吃小鲜炖，每周冷鲜配送，营养又好吃。 小鲜炖鲜炖燕窝，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。上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 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实际上你也不明白这世界究竟会变成怎样，你猜测着你的疑问，用你自己的口吻去论证去推论，去破坏你的微笑。可你从没想到线索会在这里就断掉，就像人与人沟通没有百分百的美妙，他自有他的主张，负责自我的画像，你只能够才拿出来欣赏。哦哦哦哦，不管同样的话。哦哦哦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快把耳朵关上。 无关痛痒的话，千篇一律的话，那些口是心非的话，我都不想听。看起来有时候适度封闭起来能让自己变得更加清醒。来自房东的猫一则废话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值班 DJ 董鹏。周末我们还是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人与人沟通呢，有很多烦恼，就像房东的猫那首歌，自己跟自己沟通呢，你的各种情绪反应啊，该如何应对，如何建构自己的意识世界。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不知所以然。这时候没准一首三分多钟的歌能引发些感悟。陈楚生的新歌《我的世界》提示你，现在你所感受的不是什么定数，因为时间是流动的嘛，不要寻找什么答案， 遵循着自己的内心走下去吧。 原来时间真的可以改变，不信你看我眼睛里的世界。原来声音可以揉碎人心，不信你听远处总来的沉默的人。时间真的可以改变，不信你看我眼睛里的世界。原来声音可以揉碎人心，不信你听远处走来的沉默的人。 黄的黄的蓝的绿的青的紫的雾，上的下的左的右的来的去的路，还有温度谁忍不住。遇见陌生的人拉住唠唠叨叨，多个故事酸的舍的苦的辣的没有人满足。困的输的欠的淡的多了都是毒，有的没的信我一个，你的感受不一定是你的感受。声音可以揉碎人心，不信你听远处走来的沉默的人。 最近陈楚生发布的新歌都是火星电台单刚制作，我的世界题目不小，听起来篇幅很小，结构也简单，而且还设计了密度歌词加口白感觉的段落，跟随律动一直到全曲结束。接下来听到的是贾子业的新歌，环球唱片签下的14岁唱作人。之前我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讨论近期的音乐现象，比如刘爽的《漠河舞厅》火了，比如又听到了一个 R&B 的小天才，比如现在的音乐人出单曲和发片的时间年龄越来越提前了，好像才20来岁就发了十几首单曲。我说经常看到14、15岁的音乐人杰出表现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是不是下一波后浪已经拍过来了？ 没扩大的地方，没变暗的阳光，角落里的音响，无数次变烫，没散开的欲望，没沉淀的过往，发行后的唱片都变成虚张。我透过玻璃的窗，倾听远处的声响。 曾经的难忘，我在阳台。 for music。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 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看世事多无常，以为的结束原来是个新开始。来自冷水乐队的缪斯来信，非常舒服的一首歌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，我们一起来随便听听最近时期的华语新音乐。这一节听到的是冷水乐队。我们经常在节目中介绍些新进乐队，这支叫冷水的乐队其实主脑只有两个人，秋木野和梅环白，听起来像是两个大侠的名字哈，其实是两个20多岁的女孩。秋木也负责词曲创作，梅环白担任编配和制作的角色。这样的女生组合现在也属少见。他们这两年在客户端上已经陆续发布了15首歌，有一首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听。 破晓时分，微风扬起，茫茫白色一片，雪花飘见高楼，雪轻浮上瓦顶，那是夏天。 我想和你一起看雪呀，凛冽的北风会吹中你来自南方的心。来自冷水乐队，想和你看北京的雪。这个段落如果在短视频平台引起传播，应该会有很多人使用。其中的妙处在于北风吹中来自南方的心。冬季来北方来看雪，创作各种雪人，在雪地里写下你的名字和画心表白，一起撒点野，可被用作的 BGM 场景多多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。冷水乐队最近发表了他们的新专辑《淋过冷水》，大概的意思是，在生活中我们都遭受过各种打击，仿佛就像冷水浇头，但是没关系，得继续向前走啊，望不到尽头也不要回头看，美好都在下一站。其中一首歌很点题， 昨天是一张落寞的脸，接下来又是平凡的一天，明天是哪种的新鲜，我还是选择继续去冒险，起码未知还能带来改变。经历过了就慢慢看透，是领先还是落后，漫漫长路上会有不同的邂逅，不会是永远的永远的成王败寇。 Watch

和变换的男生保持舒适独身，然后宣称自己是个寡人。真我也知道自己怕麻烦，但要细心革面太困难，所以一直拖着手随遇而安，虽然偶尔也会茫然。其实这样并不算悲观，只是贪恋着胜利的蓝，爱到最后大多腻了或背叛，光是想想都觉得难看。 一时肥宅一时爽，一直单身一直爽，为自己打造出一方空间的宅家一族，或许在旁人看来是孤独的另类，但是他们因为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享受着独处的乐趣，并坚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。这张唱片是近期我听到的华语流行乐中歌词文本最好的一个，表达极其准确，有丰富的思维流动。我不想使用文艺这个词儿，毕竟哪个时代各个阶段的文艺的形容其实内容也不同了。从阿四的唱腔中感知到的情绪，加上歌词某一段一句，很难不被击中。俗话说这首歌那首歌好，是容易让人共情，那这张唱片几乎时刻让你共情。比如这首自嘲又积极的歌，每个细节都像在说我讲你。 追了很久的剧集完结了，喜欢很久的播就停更了，吃得好好的外卖突然查出配送范围了，因为一件小事突然崩溃了，崩溃之后又得收拾好自己，分组读完草在继续扮演情绪稳定的成年人，好疲惫，好难过，想轻松，想快活，不能再这么过，却无处躲，谁来救我？在该奋斗的年纪无所事事，在该吃难的时刻不想懂事，我的路在。 Thank you.

世界那么大，我不是单枪匹马，都是因为你啊，世界上另一个我。来自阿四郭采洁合作的《世界上另一个我》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。我是董鹏，正在听到的是阿四给晚熟的大小孩写的新专辑里的歌。他通过晚熟这个主线，将十首歌串联成一个整体，而所有歌中统一的主体，便是和他一样早应成熟还没做好准备的当代都市人群。五年之后发新专辑的阿四，依旧存留着那种以轻描淡写的自嘲生活的洒脱，通过精准而具有时代语感的表达方式，描摹出都市人群的身心状态。你来听这首《张大夫说了》。 最近有点闷，有太多事发生，看见人就头疼，吃了饭就胃疼，到夜里还会浑身疼的大困，请假去看医生，先量了个体温，再把脉问诊，最后得出结论，结论是张大夫说了 张大夫说了，你没什么大事，没必要太忧愁。阿四这张新专辑的制作人是陈珊妮，他的娴熟把控和灵感倾注，让每首歌都有了丰富的听觉层次和情感维度，并将多元化的曲风统一成阿四独有的内在表达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今天先跟您说再见了。